装着一片海，可眼前的路越走越窄。也许是啊，成熟的不够快，眼看着乐趣变成了负担，表现舍不得离开，用自由来交换这奢侈的晚餐。再寒冷一点， 冬天意犹未尽的想念，一年来的风风雨雨都在最后一个季节汇聚成歌。你或许知道，那些路过门前的身影，失而复得的喜悦，都在这个季节画上圆满的句点。 从前对着收音机学唱旧的歌， 那一首久违的歌是属于你的冬天的期盼。 天冷你就回来， 你的故事，我的歌。天冷，你就回来吧。 天冷就回来。 时间过得真的好快啊，已经十一月的最后一天了。我们的节目也是在电波当中来陪伴你走过了十一个月份。2018年到最后过了今天之后，就要剩下31天。也欢迎各位，如果你还有希望在今年2018年送出的一份祝福，你都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通过文字或者是语音的形式来告诉我，你希望点播的一首歌名叫什么，希望把这首歌送给谁，传递一份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看看，都已经有很多朋友来到了公众平台上报道，比如说刚刚来的雨香、宋丽、Ricky， 还有 Mr. 白、小精灵、小蘑菇、快乐的小猪、梅子，以及方块、安南，还有宅宅，以及三。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下半时段还会有有声来信的环节，所以各位此刻可以拿起手机，点击下面的留言栏的形式来发送一个60秒以内的语音，告诉我你希望通过声音来独家定制一份什么样的音乐祝福。此刻我们接下来要来听到了一首歌曲，是来自梅子的点播，他说希望通过电波来提前送出一份生日祝福，那就是在明天农历10月24号，是我的妈妈56岁的生日。今天在节目里面呢，梅子也希望通过节目想对他们说，爸妈帮我带孩子，你们真的是辛苦了，特别要感谢你们。我也希望点播一首满文军的《懂你》来送给他们。最后通过节目祝妈妈生日快乐，身体健康。虽然说他们没有办法来听直播，但是节目结束之后，我会把这样的音频来转发给他们，回听到这份祝福。你同样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下方974在线收听，把这样的页面转发给你的家人和好朋友。 爱已无声，把 记得写信点歌的日子吗？你还记得电波中的感动吗？ 今天我也想点一首歌送给我的女朋友 啊，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就要到了， 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她成长。 北京上空唯一一档午间点歌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思萌主持，为你送达祝福。 刚刚有朋友在问说，怎么能够做到一边听广播一边在操作微信发送消息？你可以点开那个直播页面之后，找一找右上角有没有一个浮窗功能，然后把它点亮，这样的话它就会相当于是在后台一直为你播放着，也不会影响你在微信上面的操作。如果你的微信没有找到这功能的话，那么我推荐你更新一下版本，应该是可以做到的。欢迎各位可以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这里来跟我聊聊天，聊聊十一月份你过得怎么样，十二月份能不能对我们好一点呢？包括雨翔还说十二月就要来了，希望告诉全哥十二月你好，全哥安好便是晴天，我们都要好好的。十一也来报道了，他说十一月的最后一天以及即将到来的十二月是今年最后一个月，祝大家开心幸福。说句心里话，也在留言说最后一个工作日了，天哪，这个速度很难去想象。明天早上8点钟音乐加速度，我们再一次到广播里面见面的时候就已经是12月1号了。今天有好多朋友是想通过节目来送出一份生日祝福，比如说快乐的小猪他给我留言，他说今天2018年11月30号是老爸的生日，祝老爸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少抽烟，少喝酒，少熬夜，早点睡。你说到这儿我特别有感触，因为我最近我的老爸也是开始频繁的熬夜，自从他用手机学会了看抖音之后啊，哎呀，每次我跟我妈打电话的时候，她都在吐槽说，老爸一回家就躺在床上或者是靠在沙发上看着抖音就咯咯的笑。好了，跑题了，可能继续回到刚才的一份生日祝福啊。快乐的小猪希望在此刻点播一首许飞所演唱的父亲写的散文诗，用这首歌来祝老爸生日快乐，希望他能够多注意身体，要记得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 庄稼还没收割完，女儿躺在我怀里睡得那么甜，今晚的露天电影没时间去看，妻子提醒我修修缝纫机的踏板，明天给了 上面的故事就是一辈子。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触碰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 For you, I wanna sing a happier song。 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 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 听见城市，听见你。 So all I can do is sing this song。 在这里要特别感谢刚刚的北京老耳的留言，他说可以用建外十四号这样一个小程序来收听，发微信听广播两不误，而且里面的直播回放都有。同时我也欢迎你可以直接在手机上下载听听 FM 这样的一个软件，用它来收听我们的直播，包括你也可以听到北京台的所有节目，也可以听到你的故事我的歌的回放，甚至还可以剪辑音频，专门把你送出祝福的那一段音频剪辑出来，永久的保存下来。当然了，还是要宣传一下我自己，因为上面还有一档我的原创音频类节目，叫做私教课，思萌的思，你应该会在首页上见到。因为今天周五，应该是在上午十点多钟刚刚更新了最新的一期，也欢迎各位来订阅，一起来收藏。三里叔还说，十二月来了，最后的31天，希望能定一个小目标，以此来迎接即将来临的2019年。你现在会适应这个数字吗？2019，以前会觉得特别的遥远。如果说我现在让你在键盘上打出这个数字，你能保证不打错吗？前两天我刚在写报表的时候，还真的会有打错笔误的时候。可能我们每次都是在过去好长时间刚刚习惯了，刚刚找到了今年的节奏，但是时间不等人，马上就要有一个新年，要有一个新的状态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燕，她希望点播一首陶喆的《爱很简单》给我的老公。燕给我留言说，老公，我们结婚也7年了，到现在呢，也有了2个可爱的宝宝。非常感谢你这些年来对我的包容和理解，也感谢你对我们这个家庭以及我们的孩子付出的所有努力。在未来的日子里，我希望我们能够相濡以沫一辈子。12:22，1993年陶喆创作的《爱很简单》，来自燕的点播，送给老公。 那是怎么开始？也许就是对你有一种感觉，忽然间发现自己已深深爱上你，你真的很简单。爱的彼岸天黑都已无所谓，是是非非无法抉择，哦，没有后悔，为爱日夜去跟随，那个疯狂的是我。只要能在一起，做什么都可以。虽然世界变个不停，用最真诚的心，让爱变得简单，让它变得简单。爱的彼岸天黑都抉择，哦，没有后悔，为爱日夜去跟随，那个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天气晴，由于扩散条件一般，大气透明度不是特别好，天空看上去不是那么清澈，平原地区能见度基本在5公里以上，总的来说比较适宜大家户外活动。今天夜间开始及明后天扩散条件转差，雾霾天气发展，请及时关注临近预报。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8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东南部地区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85%。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盼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音乐演出方面，人工智能题材原创音乐剧《我爱你》将于12月20号到23号亮相天桥艺术中心中剧场。日前举行的首次媒体探班活动，李莎明子、田一凡、苑子豪等主演一同为媒体展示了《我爱你》当中的部分唱段。首次出演音乐剧的李莎明子坦言，唱跳方面都是不小的挑战。孟简飞这个角色的性格和他很像，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可以为观众和粉丝们带来一场诚意满满的演出。国家大剧院原创歌剧《兰花花》继2017年国庆节期间首演之后，将于今年12月20号到25号开启第二轮的精彩演出。作曲家张千一在这部歌剧当中大量运用了复调思维，开创性的在中国歌剧中使用复格写作了序曲，在旋律的写作上也吸收了陕北民间的音乐元素，运用了苦音和哭音等陕北特色音程，让观众感受到浓郁的陕北风味。正在长安大戏院进行的朱少玉创作作品展演盛况空前，《党的女儿》《宋家姐妹》《大宅门》《狼牙山》《下鲁城》等11出好戏集中展现了朱少玉丰硕的创作成果。将于11月30号举行的好戏联台朱少玉创作作品演唱会，更是云集了谭元寿、李明言、尚长荣、赵宝秀、池小秋、杜振杰、朱世慧、孟广禄等众多名家，为这次展演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以上资讯由左小妹编辑播报。 一幕为幕，二幕为零，三幕为三，四幕为双零，五幕。 五幕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你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我们听见你，听见你，听见你。 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送祝福的节目，同样也是一档能够分享故事传递情感的节目。下半时段依旧欢迎各位，你的故事我的歌依旧直播，我是思萌。11月的最后一天了，欢迎各位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方留言栏文字或者语音的形式来告诉我，你希望通过音乐来送出一份什么样的祝福。已经有很多朋友在平台上，我已经收集到了几位的语音祝福了，稍后的有声来信环节会为各位来播放出来。同时在下半时段，我们首先要来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这位，他很奇怪啊，他的 ID 是一个名字都没有，我就简称你空白好了。他希望在11月的最后一天来点播这首歌，信乐团《海阔天空》。提到这首歌，又让我想到了另外一段故事，一个我自己的记忆。有一年我们毕业晚会典礼上，每一位老师都会上台去展示自己的一些节目啊什么的。当时就一位老师，男老师，很幽默，

天冷你就回来吧， 天冷就回来。 今天还要在节目当中送出一份祝福，这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方洛留言，他说想点播一首《青鸟与诗》给共同奋战的小伙伴卢梦蕾，我们最美最勇敢最精气十足的梦蕾小精灵，集团业务部的全体小伙伴，祝你越来越美，在新的一年收获美丽的爱情美丽的心情，生日快乐，12:40送给你。 柔肠唱出诗的模样，他在追逐心之所向，被人认作乖张，他昨夜醉酒千觞，梦里琴声悠扬，他感 盼望着读一封信，体会文字之间的情感，而声音更是如此。有声来信，一封来自远方的故事。 接下来进入我们的有声来信环节，首先来听到在公众平台上玉莹发来的声音。 思萌你好，我要点播一首歌送给我的师父和同事露露姐，感谢这段时间在工作上对我的照顾和关心，以后不能每天都见面了，希望他们都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在生活中好好照顾自己。点播一首王力宏的《不完整的旋律》送给他们。 公众平台上的玉莹希望点播一首王力宏的不完整的旋律送给我的师傅和同事露露姐，要感谢这段时间在工作上对我的照顾和关心，可能以后不能每天都见面啦，但是希望他们依旧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 世事如书，我偏爱你这一句。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我想让你听见更多。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拆开的最后一封有声来信是来自平台上的鸟栖于林，他希望点播一首《江南》送给开出租车的朋友们。冬天到了，天气比较冷，希望大家早晚出行能够一切顺利。 主持人好，我是一名出租车司机，平时一直听咱们的节目，今天我也想点一首歌，歌的名字是林俊杰的《江南》。现在冬天马上就要到了，早上天亮得很晚，晚上天